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听日下昼大致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 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我是陈可怡，我们的作品是共享，我们的设计概念是沐浴在阳光底下，大家都拥有住多姿多彩的生活，彼此心中都有首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歌，以音作路，以声导航，说出你和我的故事。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R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今次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我又很想有一些突破给自己，所以我就选择参加展翅清洁计划去找第二个出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啦，彭晴。 Hello， 莫莉。Hello， 我哋二台听众大家好啊，冇咁冻嘅星期一晚上啦，知系啊。 系啊，我都好怕冻噶，但系咧，我哋隔多几日之后又要挨冻咯。 系啊，冇错啊，咁啊，天文台都提醒咗即系大家啦，系啦，咁啊，嚟紧咧，虽然咧好似和暖翻少少啦，星期三晚咧又翻风，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咧，早上嘅气温下降去到8度左右，咁啊，当然住喺新界地区嘅你啦吓，又再低几度，所以真系留意。而家18度，相对湿度73%。 系上次即系啱啱对上嗰几日啦，佢话冻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惊紧噶啦。 我哋仲要翻嚟做节目啦。 系 啊，但系之后咧，而家佢话佢过多几日再冻啲咧，我已经唔知点样想象落去啊。 点解咧？ 我好怕冻噶，因为佢话而家8度左右嘛，咁即系话上水咧，即系佢话再低2-3度噶，即系得翻4度、5度。 系， 我屋企仲要好冻噶。 屋企好冻，有冇做好多衫啊？ 有做好多衫，仲要开埋暖风机添啊！但我尽可能系唔开，因为太干。 我都系咁话，所以咧我屋企就着得嘅衫咪比较多啲，譬如着咗一件长袖底衫啦，再加一件外，再加一件即系外衣啦，然之后再着一件袍啦。屋企坐坐下觉得冻，咁咪着翻对袜咯。跟住之后啊，唔系条颈又觉得好似凉凉地，咁又系戴翻条颈。 你头先所讲嘅装束咧，已经 全部 都有，日都要咁样 戴翻顶帽啊？ 冇咁冇咁夸张，但系我会攞件衫或者攞一啲短嘅毛巾咧，瞓觉嘅时候包住个头，系暖啲嘅。 哦。 同埋咧，我睇咗一个之前已经睇过有讲就话冚被点样可以暖啲咧。咁跟住之后，我就自己亲身再试一次。咁因为有人讲过就系你要将一张暖啲嘅被咧，原来铺埋喺呢个床褥度，你先至翻上去瞓，瞓完再冚几张被咧。跟住我真系试过，真系暖好多噶。 系嘛？ 系咯。大家不妨一试， 冚一张被。 面可以冚一张羽绒上面再冚一张薄啲嘅被，可以再帮你保暖。 我真系以为自己去咗呢一个嘅阿拉斯加咁样， 系啊， 你要喐下先得噶嘛，莫莉。 但系夜晚瞓觉嘅时候就唔系啊嘛。 我知你平时啊，即系多做运动咁个人，即系系啦， 就暖啲啦， 就会暖啲，啲血液循环会好啲，有冇啲帮助啊？ 我试过之前做完运动之后都系咁咯， 都系咁样。 我个人虚啊，不过无论点都好咧，呢段时间里面大家都真系要好好保重身体。 哦，系啊，但系唔好话冻嘅时候就真系唔喐咯，即系恒常咁再做翻啲运动，尤其是新一年开始啦，相信即系你会有好多新年大计啊！一阵间我哋都可以讲下。不过咧，即系翻嚟今日一月四号啦吓，今日头先我谂一路今日晏昼听新闻嘅时候咧，都有听到啦，琴姐李香琴，咁就逝世嘅消息，享年88岁。我谂佢喺好多香港人或者就甚至可以讲全球华人嘅心目中咧，佢占嘅地位都好高啊！如果你有经历过粤语场，长片嘅呢一个年代，肯定有睇过琴姐嘅演出啦。 系哇，佢原来14岁嘅时候已经加入粤剧界，14岁，14岁我都仲要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嗰个年纪嚟噶。 系我睇到啲访问，佢讲咧，佢喺澳门出世噶嘛，喺嗰度读书噶嘛，咁一路读书都读到很好好嘅，咁好似读到6年班都唔错，直至咧就系喺6年班之后接触咗呢个粤剧啦，成绩就一落千丈，因为沉迷咗喺大戏嗰度 啊。粤剧界可能比大家呢一辈咧，可能未必会太了解。原来琴姐系做粤剧，因为我都唔系好了解或者知道。 我都唔了解。 系但系我相信有一套嘅电视剧同埋电影，大家一定深入民心。其中一个电视剧咧，就系《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嫲嫲呢个角色。 系啊，都有啲印象。 成日都听到嘅就话唔使惊，嫲嫲喺大厅呢一句，非常经典。 系啊，咁但系喺我心目中咧，琴姐最经典嘅咧就系佢喺我儿时睇粤语长片咧做嗰啲奸妃嘅角色，因为真系记得嗰阵时晚晚咧，即系临瞓之前咧，我妈好中意睇电视，咁粤语长片咧就系夜晚重温嘅其中一个节目啊，黑白噶嘛，咁咧就一路瞓觉嘅之前咧就一路喺度睇，哇！每一次睇佢做嗰啲奸啲角色，哇！真系恨到佢入骨啊，即系个咁衰嘅人都有嘅，咁奸啊，奸到出汁都有嘅，咁当然譬如好似做夜光杯啊吓，我咁度睇翻好多啲旧嗰啲粤语长片。即系佢做阿冯宝宝嘅后母咧，嗰啲奸险咧，嗰啲阴毒啦，你直情系觉得啊，即系想冚佢两巴，真系。所以咧话佢做奸角咧，做到咧喺街上面有人闹佢。但系咧，我好记得有印象系咩咧？好多年之前咧，系啦，咁啊出席一啲慈善嘅活动啦，咁我做司仪啦，咁好开心啦，见到有好多艺人喺嗰度帮手，做嘉宾，其中一个咧就系阿琴姐啦。我最记得佢当时咧，好似啱啱应该系发生咗一啲意外，系啦，佢行路咧脚咧都仲系有少少唔系好方便咁，但系佢话唔紧要，我都应承咗话要出席啊，咁所以咧就算整亲都好啦，都坚持咧要喺呢个活动里边去支持大家，咁所以敬业熬业嘅精神，即系可以喺好小节上面咧睇得到。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喜欢听你这样跟我讲嘢，以后再没人这样跟我讲嘢，因为你告诉我你要走，忽然间经过了很多年，我再没看过日落。 曾识你住还 记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点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冇办法唔承认，我失去嘅嘢实在太多啦。如果你记得翻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听到琴姐的独白咧，份内伤感，希望她去到另一个世界可以健康、快乐、开心。啱啱听过是2007年的作品，作曲是陈辉阳，作词是林夕。3000年前，关淑怡，独白有琴姐李香琴。直播室入面依然都有彭晴啦，仲有茉莉。 系啊，冇错啊。咁1月4日都系新年嘅新开始啦，系、咁新嘅一年里边啱啱开始，总系会有啲人成日讲啊，喺新年新嘅计划啊、目标啊等等啊吓。咁啊，茉莉你有冇啊？ 我有噶。礼拜五嗰日有讲过啦，我其实又想学呢个纹绣啦。其实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除咗纹眉之外，我都矛盾紧15、16 纹身。 唔系，我又未去到咁夸张。我想尝试咧考牌，考一个潜水牌或者艇嘅牌。我谂你可能好好奇嗰啲三板嗰啲牌啊， 系 即系嗰啲瀑布艇嗰啲咧。 你谂住转行系嘛？定系谂住做份 part time 做驳艇系嘛？ 小心啲啊！ 点解啊？ 喺海上边行船跑马三分险啊嘛！ 其实咧我。读完书出嚟嘅时候，我已经系想考呢个牌噶啦。其实唔系因为我话我要转工啊嗰啲，系因为咧我身边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有好多水上人家嘅同学噶。咁佢哋有好多即系屋企系做鱼牌啊，即系经营真系呢啲嘅。咁所以咧，我有几个嘅同学仔中学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牌照，可以揸船出海。咁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好型啊件事。咁自此之后咧，我就都第日大个之后，我都谂下谂下，咦，好似都未去到我想象中咁难，同埋都系一个学习一个知识，咁啊学下第时如果有啲咩事，我跌咗落海，感觉上面好似都知道我应该游去边 啊，识得系咪同考呢个一个咩话游个艇咩话揸艇嘅牌 系啦，小艇嘅牌， 或者你今朝你咪嫁俾个蛋家人咪得咯。 最后屘，所以我到而家系冇 咁 点 解中学嘅愿望去到依家都仲系讲紧咧？ 我都唔知点解，因为可能就系有彭晴话斋啦。会唔会是因为我都是怕水啊，又或者其实对我来讲有没什么用呢，同埋我就成日拖咯。 跟住就覺得好啦，過多幾個月先啦，咁啊跟住又冬天咯喎、冬天你凍嘅時候，啲魚 就 唔想 落水 噶 啦， 係啦，咁跟住到夏天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哇，好似有其他嘢做喎、好忙喎、暑假喎， 所以由少女走到中女啦， 都未學呢個目標， 都真係啊，係 啊， 咁呢、這個一般嘅即係目標實踐唔到，其實都係同阿莫莉你頭先所講嘅一樣，一路就係呢兩個字就好緊要啦。拖延、一路喺度拖延系嘛，咁啊，系啦，迟啲先啊，迟啲先啊，迟啲先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原来咧，有啲人咧就话啦，即系有啲即系专家就分析啦，就话啦，新年嗰啲愿望咧，即系通常咧就可唔可以实现咧？其实只有8% 嘅人咧，先至可以系实现咗佢哋嗰个嘅，系啊，实现佢哋嗰个嘅新年计划啦。正所谓咁点？ 我估点解？ 点解啊？ 一来就系拖延啦，二嚟就系大家谂到好完美。所有嘢，跟住之后就发现自己实践唔到， 系啦。 例如话我要嫁个好老公，呢个每年都听到。 系啊，我要嫁个好老公，系啊，好虚浮啊， 系啊，好难噶嘛。 系啊，又好难。咁 我要嫁 个 有 钱 人 咧， 做个有钱人嘅。 系啦，咁一路拖下拖，或者一路都系咁样讲下讲下，咁实践唔到，失败咗，咁跟住然之后你就唔想再继续去实践啦，系嘛？ 或者。我会觉得可能是第一步咯、第一步你都已经觉得难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想继续 行了。set 个目标实在太过空洞了、是不是太过空泛、好像又没什么东西。同埋呢个目标实在太遥远了、实在太理想化了。实际一点啦刚才你说嫁个好老公这个是其中一样啦。我更加多人想的可能就是我要戒烟啦、我要戒酒啦、我要减肥啦。但是一来呢一戒呢就戒到哎我要瘦30磅，我要戒我一样一煙都唔食、我一杯酒都唔飲， 即係一嚟嚟到好極端， 一嚟嚟到好 誇張。 你不嬲都做開一啲嘢，你點可以無端端可以一下子就唔做？當然有啲人係真係可以嘅，因為個佢哋夠決心好大就得。但係一般嘅人咧，你見到有啲有隔離有人。吓，企喺度又食烟，哇！喺咦，佢喺度饮翻两杯。哦，今日心情唔好啊！我通常都喺心情唔好嘅时候饮翻两杯。喂、哎，而家唔饮好似又啰啰挛咁样，咁你咪实践唔到咯。 我都信呢一样嘢。我自己咧，其实坦白讲，我系近几年先识得储钱嘅。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每次都储唔到钱啦。好挥霍嘅，每一个 即系你赚10蚊就使9蚊。 使晒10蚊， 使晒10蚊， 系啊，使到年月尾嘅时候冇钱，点算咧？即系会咁样好惊噶。咁但系咧近几年嘅时候咧，咁我就揾咗好多方法，因为我会觉得我嗰时会怨咯，我会怨 点解我唔早啲储钱？ 唔系，我会怨自己好黑仔，因为我其实咁多年里面呢十几年里面都想储钱，每次好啦，好乖地谂住储钱啦，就有嚿钱就一定会攞去使咗噶。例如，我部电话突然间唔见咗或者坏咗，要去买啦。系啊，跟住 给自己一个好嘅换电话理由。 系啊，但系明明即系唔系就系、是、我觉得黑仔嗰样嘢就系真系佢坏咗，譬如电脑突然间坏咗啦，或者屋企人突然间要嚿钱啊咁，咁我就突然间觉得我唔系咁嘅，即系就会有好多咁样嘅谂法。直至到咧，我就突然间听咗一啲人，即系有啲上司又讲啦，你储唔到钱嘅人，我系啊系啊， 我啲上司同你讲， 系啦，你储唔到钱，我 系储唔到钱真系睇相。 系啦，跟住佢就话啦，不如你试下逼自己储钱啦，咁点样逼啊？佢话。例如你买份保险啊、基金啊嗰啲啦， lock 住你嚿钱， 系啦，一定要咁样嘅。咁我觉得呢个唔关上唔上市事，我觉得呢个都系人嘅其中一个可以令自己向前行嘅目标。原来你逼自己做一啲嘢，但系你少少少少加落去就得噶啦。 系、哎、啊、所以咧就系、是这个目标不要定得咁远大之外呢就是其实要得到个成绩呢就是日积月累咁样得返嚟嘅而唔系一步就到位嘅。所以你个讲法都系啱㗎。你即系搵到一个少少嘅一个目标每一个月可能或者每一季 lock 住你少少钱咁慢慢积少成多咁你然之后咪可以慢慢行到你个目标嗰度囉。 係呀、又或者譬如好似当银行户口咁你开多个户口但系你要逼自己嗰、个户口你只能够抌钱落去，你唔会攞翻钱出嚟嘅。 系啊系啊，要咁先得噶。 系咁，你可能今个月你摆得唔够多钱，你起码你唔喺嗰度攞翻嚿钱，你都嗰度有少少钱啦。 啱啊，系啊，我可以帮你嘅，你可以俾啲钱，我帮你储住先。 好啊好啊。好啊 唔知道你新嘅一年里边有冇 set 俾自己啲目标？不过都真系啊吓，总之嗰个目标咧，真系其实唔使话真系咁远大嘅，少少少少，慢慢行一步，见到有少少成绩先，慢慢将佢加大，循序渐进咧，反而自己得到嗰个成功感咧， 仲更加多少少咯。不过经历咗咁多年嘅新年之后啦，其实系咪每一年都要 set 一个新嘅新年愿望俾自己咧？ 系、哎，我都系咁谂。 系咪咁样？系有冇咁谂过咧？ 系，其实我又觉得反而要 set 个目标，唔系一定要系新年一月一号先 set 啦。你要有新嘅目标，你几时做都得，睇下你肯唔肯做嘅啫。所以要拖延去到一月一号或者新嘅一年先做，其实你嘅动力系又有几多咧？ 相信很多朋友其中一个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大家除了口罩、一起出来吃饭聊聊天见面。 是啊， 以下这首歌就是 Kala 的《可再遇见》。每一个人都希望刚才我们所讲的东西的了、希望大家都真的可以尽快实现这一样东西。 好期待的。 这串岁月失去的几多期盼，在期盼一天会度过，隔膜围墙里得我面对，极渴望会有一重聚，喧哗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咁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他朝朝月恶笑，容我可再与你遇见。世界个个惊慌得到，必须遮盖笑脸，假使最后全换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咁笑脸，可关不到信，何时和你可一天再次遇见， 快啲张开手去拥抱你，可以真系做呢一个动作啊！ 系，我哋只要 keep 住正能量嘅话咧，相信咧好快就会有呢一日噶啦。 系啊，不过而家嗰啲即系限聚措施都仲系要延长去到今个月20号，所以哎呀，要再忍下先啊！ 系，大家乖乖地啦，留守喺屋企咁样都可以好开心嘅咁啊！好啦，咁一阵间咧10:30新闻之后就会有塔罗 Rainbow 噶，今日就会讲下你系咪一个有福相嘅人啦？ 喂，咁我真系攞块镜出嚟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3宗系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11宗同将军澳林田隧道地盘有关。玛加烈医院内科日间病房一名曾经接受治疗的病人确诊，其后再有一共4名医护同病人初步确诊，当局相信涉及院内传播。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场视察后话，病人的病毒量高，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曾经除口罩用餐，他估计当事人是在社区受感染再传入医院，不排除再有医护同病人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宣布改为网上举行记者会，只是接受文字提问，引起争议。不足一日内，当局宣布回复实体记者会安排，地点由卫生防护中心大楼改为政府总部。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说，得知大家关注，已经即时研究并立即回应要求，回复现场举行新闻简报会。他又说，政府重视发放抗疫信息，亦都希望落实社交距离措施，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加上即时翻译语音声频效果未如理想，导致暂时未能做到语音网上新闻发布会，今日决定回复举行实体记者会。至于日后会否改为网上记者会，陈汉仪说，在处理有关语音系统后会再评估情况。深圳12港人案家属委托的两名维权律师卢思慧、任全牛面临被吊销律师执照。卢思慧认为处罚与深圳12港人案有关，他说无冤无悔。任全牛批评当局处罚律师法庭上的言论是邪恶已极。委托卢思慧的家属表示，卢思慧没有说国家半点坏话。委托任全牛的家属形容对方不畏强权。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毒理科专家证人香港中毒咨询中心主管谢万里作供时表示，未有发现周子洛曾经暴露在催泪烟当中，亦都完全没有证据显示周子洛受到催泪弹影响而堕楼。他亦主动提到，催泪弹的设计是刻意释放烟雾，让其他人见到烟雾就会向相反方向离开，并非想伤害他人，而是作出警示。认为比起毒理学，催泪弹对人的心理影响更大。负责套取指纹的高级警员袁志雄作供的时候表示，曾经检验过涉事地点的矮墙和附近墙壁，并没有发现任何指纹。他又提到，现场不适合作 DNA 基因色纸采集，因为并没有明显血迹、鞋印等明确目标。严讯的所有证人已经完成作供，明天开始结案陈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644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66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01，瑞士法郎系0.879，加元1.27，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31，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33美元，卖出1,940.36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同明朝部分时间多云，明日下午大致天晴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通就应该抱紧处理。 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往，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滋生，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过。 接受负面变得强大是 Alfred Negative 这张专辑的方向来的，而痛楚似乎是我们每个人无可避免的成长过程，要克服首先就要诚实面对。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周石汉。 你原来藏着了这旧往，好好学习沉痛，在为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 上榜暂时三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三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许廷铿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嚟到呢一个时间就话俾大家听，塔罗 Rainbow 又出现啦。Hello， 系啊，咁啊，塔罗 Rainbow 今日咧要同我哋讲嘅就系话，我哋会唔会都系一啲有福气嘅儿女呢？ 哦，嗱，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女人有福气好紧要， 嗯， 因为冇女人系想做洗一世嘢噶嘛， 系， 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其实咧，我唔介意有人养嘅，只要你肯养我就得噶啦， 系， 我好平嘅， 系， 诶，两万蚊一个月都 OK 噶啦，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再一次出现。 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要 keep 住自己系有福气嘅相，好紧要，就即系容易吸引福气埋嚟啦。 某程度上，肥嘟嘟嘅人或者有啲丰满嘅人，算唔算就系有福相？因为以前古代人嚟讲咧，你食得就系福啊嘛。 系 咁，所以就系佢哋点解成日会拣一啲丰满啲或者肥胖啲嘅老婆，就系因为佢哋觉得呢一班人先有福气。 系 去到而家呢个时代，系咪都系咁咧？ 我觉得有啲改变，因为我哋对福相嘅样嘅睇法有少少分别，但你话譬如下爬呢啲咁就咁多年嚟都冇变，你真系下爬其实长定短系非常影响你嘅福分， 哦， 因为其实你越短咧，你个因为下爬系掌管紧你退休生活啊， 嗯， 即系究竟你退咗休之后，其实你可唔可以过翻一啲正常生活，或者会唔会系一啲你想过嘅生活？佢究竟个长度好紧要，同埋有冇兜咯？即系你下爬兜，始终个福气嘅代表啦，同埋最紧要就系下爬丰满啊！咩叫下爬丰满呢？就是第一，你呢啲位要有肉啦，即系你摸落去要有肉，唔好骨沉沉啦，或者唔好有啄住嘅感觉啦。咁呢样嘢好紧要嘅，而且咧，如果你有双下爬，嗱，好多人就话双下爬唔靓女啊， 嗯， 但系如果你好瘦都有双下爬咧，就代表你夫运好好嘅，你好帮你老公，你有啲旺夫命嘅。咁睇下你有冇先。 我有雙下巴噶， 我都覺得係。 我有三下巴添，咁三下巴 好緊要嘅。嗱，三下巴我就唔識啦。不過有三下巴咧，就代表你係一個非常有福氣嘅人。 因為有啲人好瘦都好咧，你都會見到有嚿肉噶， 冇錯， 都有雙下巴噶。 因為佢旺夫嘛。 咁如果佢鞋抽咧， 啲人就話咁樣唔好嘅，因為下巴兜兜咧，反而係代表啊 渣兜。 系啊，最尾嗰几年系辛苦少少嘅。 哦， 所以其实咧，你系要有肉啫，你唔好弯得太犀利，或者好明显有啲怪咯。 如果我整容整走佢又得唔得咧？ 嗱，韓國人係非常 buy 呢一套， 嗯， 韓國人係一定需要做嘅，因為咧下爬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翻嚟你會唔會有名氣啦，同埋會唔會令到人哋賞識你？ 係 咩叫人賞識你？就投資你啊！ 哦， 咁就算你做咩都好，如果你上司肯投資你，先有機會升職噶嘛。 咁所以咧呢样嘢都好紧要嘅。 系咁另一样福相或者福气咧，啲人嘅指标就系讲耳珠啊。咁耳珠系咪真系都系到而家呢个时代都系睇有冇福气嘅一个部分咧？ 冇错，因为咧耳珠始终系天生嘅。越大嘅耳珠咧就代表好命唔怕运迟嚟， 同埋话晚年有福气嘛，系真嘅。 冇错，嗱，其实咧啲人就话，除咗系有福气之外咧，亦都代表佢屋企人都系感受到你嘅福分。所以通常咧，啲人话 EQ 越高嗱，蛋哥嗰啲就系、是，即系 EQ 越高嘅人咧，佢耳珠会越长同越劲嘅。 哦， 咁同埋有啲人话咧，你越有 EQ 咧，佢就会自己生长嘅。嗱呢样嘢我就唔肯定啦，但系我的而且确我见到好多佛家嘅人咧，佢呢度都系会特别长。 系啊，耳仔掉到落去条颈好长噶， 因为。其实耳珠咧，佢另外除咗金钱运或者代表屋企之外咧，亦都代表佢衣食无忧。不过的而且确，你就算太长衣食无忧，唔代表你系真系有钱。你只不过系唔需要担心食，即系好似佛家人佢哋，梗系唔需要担心食啦。但唔代表钱系你噶嘛，所以又唔好过长，过长冇用嘅。咩叫过长呢？就是当你过咗两只手指位，你就叫过长啦。 两只手指位的意思是 咁样样打横摆。 哦，即系两只手指头嗰、那个 长度、 指甲嗰啲位， 自己嗰个位， 两个指甲。 冇错，如果过到咧，咁你就即系代表 too 长。 哦， 咁你唔代表有钱，你只代表衣食无忧，你可能好容易养肥自己，但系唔代表你个钱系留喺你身边。 哦，明白。咁好啦，咁仲有额头咧，额头啲人话胀啲会好啲，系咪真嘅咧？ 我自己就覺得反而睇個鼻多啲，因為額頭咧你太長同短，你可能髮線影響啦。咁人到中年，髮線一定有啲向後移嘅， 所以係咪好咧？ 唔係嘅，因為越後咧，反而可能你會好多錢財會露光啊。 哦， 咁我反而俾人知道你有幾錢啊，或者點樣啦。咁反而我覺得你個鼻越直。越挺咧，的而且確喺工作上咧越揾到錢嘅。 哦，所以如果越扁嗰啲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 冇錯，工作運會差啲，因為始終鼻頭有肉咧就最好，因為有貴人幫啊。越長越直咧就代表你個工作運會好有權力地咁樣落嚟錢俾你啊。 有人講過咧，塊面入面咧唔知個鼻定邊度係睇你旺唔旺夫嘅喎，係咪就係個鼻啊？ 我覺得係個鼻同埋鼻頭肉， 係 因為鼻頭肉咧你呢啲位越厚肉啦。其实就代表老公越听你话或者越锡你，最紧要唔好露鼻窿，因为一露鼻窿咧就对财露眼啦。 哎呀，露鼻窿噶，唔怪之我冇钱啦。 疏 财疏得咁犀利啦， 我唔知啦。咁但系咧，另外一样嘢咧就唔露鼻窿嘅另外一个好处咧就系你嘅老公容易见到你好。 哦， 所以佢咪会锡你咯，即系佢知道你有咩好嘛，咁佢就会对你好咯。 哦，咁我想话咧，工作方面系咪颧骨又代表好啲咧？因为啲人成日话女性嘅颧骨，哇，佢啲颧骨露晒出嚟噶，一定系事业型女士嚟噶，即 系 某程度上恶啦。 因为佢会要权力。 嗯， 咁但系你话，我哋女人其实露权嘅另外一样嘢唔好咧，就系佢会揾佢揾嘅老公会恶唔过佢，即系佢可能系一个恶嘅老婆。所以老公会是弱男人啲嘅，咁但我自己就觉得啦，如果你话真系运好嘅女人咧，反而系佢有权，但系佢个颧骨唔系突出嚟嘅。咩叫突出嚟咧？就系、是、你侧边睇佢个鼻同佢个颧骨会唔会成直线？如果成直线就濑嘢啦，即系呢个人即系个权好重，而且辛苦命，好多嘢都要靠自己努力去做。但系你譬如比较你个鼻都系高过你个颧骨啦。冇咁明顯嘅突出啦，而且你係比較平滑少少啦，咁就代表啊，起碼你都係中規中矩，又唔好凹咗去，因為凹咗去就俾人恰噶啦。 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啦，塊面仲有啲乜嘢位係代表有福嘅咧？ 嗱，其實原來頭髮嘅柔順度係好緊要嘅，大家都成日忽略呢樣嘢。 所以啲人點解成日都話要搽柔順劑啊？點解頭髮要靚啲 啊？就係咁解啦。 因為咧。我自己就不屬於柔順型，不過我屬於有光澤。嗱，頭髮咧有四個睇法， 同埋夠烏黑， 冇錯。本身天生係咪烏黑咧，就係講明你有冇貴人幫。 哦， 咁有啲人就話係咁鬼佬慘啦。嗱，咁鬼佬唔係睇中國相啊嘛， 外國人 係啦，外國人咁啊慘啦。咁佢唔係睇中國相噶嘛，但係佢嘅金如果係夠光澤。亦都代表咩？呢個人係有運，知道自己要乜嘅。所以有啲人咧就，我呢排啲頭髮好好，你會特別唔清晰自己要乜啦，或者唔知道自己前路要乜嘅。第二就係睇你個頭髮嘅軟硬度，越軟熟咧就代表你個人越柔和啦，越識得打理自己啦，去吸引異性或者吸引人哋幫你嘅。但如果你發現你嘅頭髮真係長期開叉咧。 朋友同你都会容易嗌交嘅。 嗯， 咁第三点就系睇其实你啲头发算唔算系直嘅，即系有啲人咪天生挛嘅， 系我天生挛噶， 挛就系辛苦命啦。 系啊，即系睇到噶， 即系咧要靠自己啦。本身天生直发嘅朋友咧，其实系容易人哋帮你嘅， 同埋直发嘅人，你会觉得靓女啲噶。 有氣質啲， 係啦，有一把烏黑長嘅直髮，你硬係覺得佢就加好多分噶啦， 都係噶。不過咧，我就有啲暗揀攣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即係有啲攣你唔係成個頭攣噶嘛，你局部攣噶嘛。原來唔同地方攣咧有唔同嘅解釋噶喎。 嚇係噶， 呢個係韓國人講嘅， 好肯定啊，韓國人講嘅。 係因為中國人冇呢 part 噶。咁跟住咧，如果你額頭前攣，咁就代表你個人係好有要求，同埋你係門面嘢嘅啫，後面係點樣你唔好 care。所以你只係 care 你做出嚟個樣好唔好睇。好啦，如果你係中間攣，即係你係。发根部位挛，有啲暗砍挛，焗起你个头发嘅，咁就代表咧，其实你做嘢咧系好暗砍，有啲挛嘅谂法，即系觉得你会留有一手。其实复仇心理强噶。 哇，系啊， 冇错。 咁如果尾嘅挛咧，但系好少人尾挛嘅， 唔系佢咩叫尾挛？就后尾枕挛，即系你跟呢啲位挛， 跟个颈嗰啲位， 颈位挛，颈位挛嘅人咧，通常就系挛嘅。即系 真系噶， 容易吸引 less 或者容易吸引机嘅同你玩啊， 吸引自己同性嘅朋友， 咁或者系容易吸引同性嘅关系，都会嘅。 哦呀，咁神奇噶呢个原来 呢个韩国人讲 嘅，韩国人讲嘅系啊。 咁咧最尾就系耳仔，嗱好多女仔冇中意。整头发系啦，其实咧，如果你自己本身嘅头发同你嘅耳仔，你真系容易露咗你嘅耳仔出嚟啦，咁就代表咧，其实你嘅财系好容易唔见晒散尽嘅。 哦， 咁所以就睇翻你只耳仔嘅阔度啦。 系，咁啊 ，Wingbo 今日已经解答咗大家系咪一个有福气嘅人啦。咁啊，心理测验又系啲乜嘢呢？ 今日嘅心理测验就系你天生系咪一个有福气嘅人啦？唔识睇福相唔紧要，希望你哋都系有福气嘅人啦。 所以咧就四只牌摆咗上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度啦，大家快啲去睇下啦。 从前常在逢被挽手。情情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日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紧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紧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未到，到了才明白从前不差。悠长分叉，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才拥有， 此何来孤感无名字的勇气，为何肯相信以后一生一世也一起，无关缘机无需运气，对爱情越怕死越会分离，悠长分叉悠长一生从头生至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相处不狂也不悲，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日后即使麻烦得很同悲同喜，闺中的好友，日后一起仍然分享谈情傲悲。 收个时间翻到嚟塔罗 Rainbow 嘅时间啦，你系咪一个有福气嘅人呢？已经有四只牌摆咗上网噶啦、啊、，A B C D 四只牌，麻烦 Rainbow 啦。 好，咁咧你拣咩啊？ 我拣 A 啊 ，A 最靓啊， 好， 好似个人鱼咁啊，啲头发又靓。你头先话系，你头先话头发有光泽， 好紧要啊。 好。 好嗱 ，A 咧就系 the world 啊，代表你有冇福气？有啊，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帮你嘅、嗯。不过如果冇朋友帮你咧，就出事噶啦、哎。所以你其实好需要朋友帮忙啦，或者好需要揾朋友倾偈啦。 即系点都黐住啲 friend。 冇错，等侧边嘅人咧，去话俾你听，其实你好好，你值得嘅。咁、嗯、俾到信心你咧，自然你就有福气噶啦。 哦，冇 friend 都要 out friend， 系实 out 到嘅。 咁我想话嗱，四只牌里面呢只牌有几多粒星星咧？五粒星星为之满分嘅话， 三粒半。 哦、都是三粒半咋？ 三粒半咋？因为最好嗰只我拣咗。 好，第二只牌就系有一个 只权杖一啦。咁佢有四粒星星嘅，代表只要你决定有决心去做嘅嘢，你都通常做到。 嗯、 所以你嘅福气就喺着你嘅决心、你嘅行动力，同、 嗯、 埋你好清楚知道自己要乜嘅、 嗯。 当你一唔知道自己要乜咧，你个福气就走噶啦。所以你要好清晰。嗯为自己准备好晒所有计划，每一步 step by step 咁做咧，你自然就成为一个最强、最有福气嘅人咯。 哦，好啦，咁啊，佢五粒星星嘅话、嗯、有几多粒啊？ 四粒， 哦，即系都算高噶咯、 啊， 高过我添喎，而家、 啊， 即系而家暂时我最低噶。 唔怕唔怕唔怕，诶 ，C 嘅人最低嘅。 哦，即系有人占到底嘅。 系， 好啦 ，C 嗰只牌系咩咧？有一个红色衫嘅男人，跟、 嗯、 住后面有好多支树枝、权杖冻晒喺度嘅。 佢系权杖九啊，的、 嗯、 而且确你嘅福气比较少嘅，因为好多嘢都要靠你自己努力。其实你得两粒星嘅啫、嗯，即系好多嘢咧系你自己坚持啦，你为你自己打算啦，你为自己拼搏啦，你先得到结果。咁啲人就话吓，咁头先隔篱嗰个都系，但系当佢有决定，佢有行动，佢有理想。啲嘢就自然会自己实现， 嗯、 但系权杖九就你要坚持啦，你要好辛苦啦，先可以换到一分嘅收获。 嗯， 所以你嘅努力系要比一般人付出得更多。 诶、，C 嗰只牌咁几多粒星星啊？ 三粒。 哦，系低过我、啊，但系都低半粒啫。 唔好咁衰。 我唔会，我唔会，我唔系一啲邪恶嘅人嚟嘅。 系。 好 ，D 嗰只牌最好噶啦。 五粒星星，我哋梗系有四粒半啦。嗱、嗯，又唔好讲到五粒咁多。 嗯。 因为咧系金币九啊，代表咧你其实好知道自己喺。金钱方面点样揾钱嘅、 嗯？ 可能爱情你唔清晰，但起码揾钱能力高，知自己要乜，清清楚楚。我要呢样嘢，我就系做呢件事为咗得到钱嘅啫。所以你会有好多机会，只要好好把握咧，自然就会成功噶啦。 好啦，咁啊解答咗大家咧敏感时刻嘅听众们系咪一个有福气嘅人之余咧，有一个人都好有福气，因为佢咧就勇于有呢个勇气去问 Rainbow 问题，私底下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哋噶啦。咁其他听众们如果你都有疑问啊，想问 Rainbow 嘅话，都可以咧私人口信俾我哋。咁啊 Rainbow 大气电波里面有机会就会解答大家，就好似呢一个叫 Gigi 嘅听众咁啦。 嗯、 Gigi 就话咧佢一直都做开零售业好多年噶啦，但系咧最近就失咗业，但系仲要失业咗都一段时间嘅啦，虽然佢 keep 住一直都有揾工，但系就开始越嚟越迷失方向啦。佢可以点做呢？ 咁咧，其实 Gigi 咧，首先咧就同你讲声，可能短时间内仍然咧未必喺零售业方面可以揾到工嘅。 哦， 我自己就会问你啊，你会唔会想转下行啊，或者做下文书啊，或者做下其他嘢先？ 嗯。 因为咧，其实你自己抽到权杖十啦，可能你嘅经验的而且确系有一段时间、 嗯， 但又未去到话啊经验十分老道，又未去到好 green， 咁、 嗯、 所以其实有少少两头唔到岸。 嗯， 所以啲人其實俾咩價位你咧，佢哋係有啲 hesitate， 咁就令到好似好難決定啊！究竟我俾多啲你好啊，定俾少啲你好？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你會有啲 handicap 嘅。咁但係咧，再過多三四個月啦，就抽到金幣騎士，其實錢嘅運氣會慢慢翻翻轉頭。所以我覺得過咗農曆新年後，你會容易啲揾到工。而呢個最後咧就抽到隻太陽牌嘅 suggestion 啦。所以太陽就代表啊，不如試一啲新嘅方向、新嘅方法。所以轉工。或者转行，其实对于你嚟讲是非常之好的。 哦，咁佢转到工的机会大唔大呢？ 如果转行业嚟讲咧，就会提升多 20% 揾到工嘅。 哦， 咁所以我觉得你认真可以考虑，因为你本身而家揾工嘅咧得 40% 嘅啫。如果转行去揾咧，就可以多 20%， 即系六成已经揾到啦。 系，咁 Gigi， 所以我都觉得你可以考虑下，尝试下，睇下谂下到底有啲乜嘢你都有兴趣嘅话咧，不妨咧可以试下啦，试下啦。咁好啦，咁呢度咧就多谢晒 Rainbow 啦，上到嚟解答咗我哋 Gigi 嘅听众呢个嘅问题，亦都话咗俾我哋咧所有敏感时刻嘅听众听，到底边一个人比较有福气嘅，今日 thank you 晒塔罗英宝， 下次见，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想比和祈求，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段伤口，存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这是天地的甲方，人们何苦要活成小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山楼，是你教我别害怕闯祸，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有爱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这一生中有遗憾不放过，不再提在乎谁能懂，只因世界最大不过你和我用最小回忆对着宇宙。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过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有爱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这一生中有遗憾不放。 挂金花敏感时刻咧，又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咯。 系啊，福气就喺我哋身边噶咋。 系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福气都好啦。咁啊，我都觉得2021年新开始，要抱住正能量，开心心咁过，自然福气就嚟啦。 一定有福气嘅，一定有福气。记住听我哋节目，一定有福气啊！ 啱啱听过嘅系五月天嘅《因为你，所以我》。今日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下次见，拜拜。